除了慌乱，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危机，感受到了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他能够理解老张，自己已年过四十，这几年新苗几乎透支了自己所有的才干，自己在管理上有所欠缺，连一个合适的副总监都培养不出来。接着呢，自己怀上了二胎，很快就会需要一个漫长的产假，还有等自己生下这个孩子，那么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变得不够用。从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到犹豫到保胎再到现在趋于平稳，肚子里的小葡萄已经四个月了，可是许梦安却从未感到像此刻那么疲惫过，一定是孕激素在作祟，他这样告诉自己。 这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八个字是于海总爱挂在嘴边的，他很极端也很无情，却是于海们和老张们的人生哲学，这也是许梦安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而永远成为不了于海或者老张的原因。这八个字更是大多数女人的软肋，却又是她们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女人总是感性的。李林正在女儿的学校，她被许梦安发配到这儿参加王哲妈妈的讲座。 台上这位女干部模样的母亲传授着她的教子有方，滔滔不绝，可总结起来就是一句，如何把孩子培养成学习机器。 李林好几次都想站起来怼他，到底还是忍住了。他已经过了跟别人争论的年纪，再者跟这种打了鸡血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并形成了体系的人来说，任何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只是孩子呢？每次李云杰上完补习课回来都是满脸倦容，他卧室里的灯总是开到很晚，小小的人孤坐在书桌旁做着各种真题，客厅里那台钢琴他已经很久没碰了。李林很怀念那个天真的爱笑爱撒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懂事的女儿，可是掠夺了这种天真的恰恰又是他们为人父母者。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王哲的妈妈在讲台上高声总结着。 家长们，或者说各位盟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孩子们变得更加优秀。我相信他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是辉煌的。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定就要优秀吗？一定要辉煌吗？如果孩子成长为普通的成年人就不被允许了吗？在这世上各行各业能够站在金字塔尖的总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这么要求孩子，那作为家长自己呢，你们就优秀吗？李林背着手离场，薛老师赶了上来问道。 李教授，你有时间也开个讲座，谈谈你的教育理念，行吗？ 哎呦，对不起啊，我没这个时间。 这时何露妈妈追了上来。李老师，等等我。 哦，何露妈妈，你也来了。 哎呀，何露他爸爸忙呗，这种事一准是我来。 何露妈妈说完这些话，发现觉得不太合适，有些尴尬了。李林笑了笑，反正啊，在他们家里他永远都是最闲的那个嘛，这就是他的人设。 那个李老师，你坐我的车啊。 不用了，我骑车来的。 哎呀，我车上有东西要给云杰妈妈的，她不是怀孕了吗？我准备的补品好东西要拿给她啊。 补品？李林一听这两个字就头疼，为了让许梦安喝下李静准备的那些个汤汤水水，这个李林已经竭尽全力了。哎呦，我谢谢你啊，真的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说着，李林 就匆匆走了。 何露妈妈有些气恼，自语道：什么人嘛，装什么清高嘛，真是的。何露妈妈一个转身，没想到撞到了王哲妈妈的身上。哎呀，那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王哲妈妈面无表情。 没事。哦，你刚才在台上推荐的那几本真题集书名我没记住，你能发我微信吗？何露妈妈忙问。哦，那几本真题集主要是针对尖子生的，你们家何露暂时用不上。一边的思明妈妈笑了，看着何露妈妈，行了，咱们的孩子都不是那块料，不过嘛，我家思明好歹是体育特长生，你们家何露你可真得多用点心啦。何露妈妈非常的气愤， 光四肢发达有什么用啊？ 思明妈妈反唇相讥，是你们家何露脑袋瓜子灵光，还知道讹思明的钱，过分了啊，谁讹钱了？哎，你忘了，我提醒你一下，上海的那什么握手会门票钱你能忘，我可忘不了。 两位妈妈顿时吵得不可开交，最终还是薛老师出面拉开了他们俩。李林本想着等李云街放学一起回家，可是女儿表示还要在外婆家多住几天，他倒好，还有个外婆家可以躲。李林呢，还得回家继续清扫战场，谁知道李静和许梦安今天会出什么幺蛾子呀，又会发起什么样的战争啊。果然李林一进家门就发现李静搞出了新花样，他把家里的窗帘全都给换了。这家里装修是简欧风格，窗帘多以灰色系为主。李静之前提过一嘴，说灰扑扑的看着多不喜庆，太压抑，没成想他居然真的给换了。李林都快崩溃了，我说姐，你什么时候去订的窗帘啊？这事儿你跟孟安商量过吗？ 客厅里花团锦簇图案的落地窗帘非常抢眼啊，孟安那么忙就不劳他费心了，你看多漂亮啊，他一定会喜欢。 李静脸上有几丝得意， 来来来，快去你们房间看看，房间那块更漂亮，是牡丹花开，吉祥。 哎，姐，那什么，咱原来的窗帘呢？李林在心里估算了一下，如果换回原来的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他必须赶在许梦安回来之前给换完。 原来的，原来的扔了。 扔了？姐，你扔哪儿了？ 给窗帘师傅了，装窗帘的师傅让他带出去扔了，怎么了？ 怎么了？我姐，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啊，你把家里窗帘给换了，考虑过孟安的想法没有啊？ 窗帘旧了不好看了就换，不是很正常吗？啊， 你非要我直说。哎呀，哎呀，这是我跟孟安的家啊，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这个你不会不懂吧？ 不就是换个窗帘吗？你就害怕成这样？哎呦，李林啊李林，你可是教授，你怎么会怂成这样呢？ 姐，我…… 这时许梦安进了门。我回来了。从玄关走到客厅后，许梦安觉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瞎了。窗帘是谁换的？这句话他问得多余，始作俑者很显然就是大姑子李静。只见李静昂着下巴，我换的。 许梦安不喜欢大红大绿，这一点李静明明是知道的。其实跟这些大红大绿的窗帘并无太大关系，让许梦安实在受不了的是李静的控制欲。今天是窗帘，明天可以是别的事，甚至两个人上回起纷争是因为李云街升学的问题。 你要管我的老公 OK， 他是你弟弟，你管吧。可是这里是我的家，李云街是我的女儿，你做的这些事真的已经过界了。 许梦安很想把这些话告诉李静，但是类似的表达不是没有过，然而李静根本就听不进去。 看到沉默着的许梦安，李林心里更慌了，他只是说，哎，姐也是好意，觉得窗帘有点旧了，这都是小事啊。 李静一根手指戳到李林的鼻尖，张嘴刚要说话，却突然双腿一软，跌倒在地。姐， 姐， 这一回许梦安也慌了，那李静瘫倒在地上，双目紧闭，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李林伸手去掐姐姐的人中，隔了一会儿，姐姐终于有了意识，听到许梦安要叫救护车，她便挥手阻止：“ 不要，我没事。” 李静都这样了，许梦安就是有再大的委屈和气愤，这个时候也不好再发作了。两口子扶起姐姐，送她进房休息，好吗？他住的这间客房倒还挂着旧窗帘呢。 不知怎么的，许梦安的鼻子突然有些发酸，他知道李静是真的认为自己选的窗帘好看，也肯定选了顶好的材质。客房之所以不换窗帘，只是为了省钱，反正平时都是李静自己在住。李静掏出个药瓶，只往嘴里塞药丸，连水都没顾上咽，就又把药瓶藏好了，像是怕小两口看到。许梦安拉了李林出来，两个人商量，怕是李静得了什么病，只自己挨着，不想告诉他们。要是姐姐身体不适，姐夫肯定了解，所以要试着联系一下李林的姐夫。 姐夫欧阳的性格跟李林很像，都是对自己的专业十分投入的人，不同的是，欧阳平时打交道的都是病人，而李林研究的是死人。李林未继承祖业，李父都没有意见，但是欧阳对此颇有微词，他觉得李林过于散漫，无甚追求，才去搞这种在他看来十分可笑的研究，所以李林不是很愿意跟姐夫打交道，更别说打电话给姐夫了。末了还是许梦安联系了姐夫。 打完这通电话，许梦安心里越发不是滋味起来，原来李静跟她丈夫已经分居小半年了，姐夫还以为他们知道这件事。 再看许家小院内，几个人正围着天井的小桌吃饭呢。 H 城的深秋夜里已凉意十足，可是许父坚持要在天井摆桌吃饭，他就是想看着孩子们绕着小院跑来跑去的。现在许父自己行动不便，看着孩子们蹦跳也是很开心的，只是李云杰和熊熊都乖坐着埋头吃饭，别说蹦跳了，连话都不说。 多吃点哦，等吃完饭再做作业。云姐啊，熊熊有不会的题，你教教他。我说熊熊啊，你要虚心地向姐姐请教，听到没有啊？啊！ 外婆一边说着，一边给两个孩子夹菜，一只鸡，两个鸡腿，姐弟俩刚好一人一个。李云姐把鸡腿夹给了熊熊。 我吃饱了，全都给你。 兰香这时候笑着说， 瞧见没，到底是当姐姐的知道让着弟弟，我家大平也这样，有什么好的，一准都是给他弟弟。 李云街看了兰香一眼，表姑，我把鸡腿给熊熊不是因为他是我弟弟，只是因为我吃饱了，一个鸡腿又不是什么别的，干嘛还要让来让去呢？ 我还不想吃呢。 熊熊又把鸡腿夹回李云街碗里。 哎呦，是啊，现在日子好了，孩子们呢都不稀罕这些了。 说着外婆放下了碗筷，又要讲那些过去的事了。 我们家那时候啊可没有这种好日子，别说鸡腿了，一块豆腐都要让的。 你们外公嫁给我，我嫁给大姐，大姐又嫁给欣欣，到欣欣碗里的时候呢，这豆腐啊都碎了。 李云街和熊熊四目相对，那种生活离他们俩都太远了，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这时候许梦欣走进了小院。 碎了也好吃啊，妈，还有饭吗？ 李云街抬头，包裹着严严实实的小姨就立在了饭桌旁边，他一手抱着小西瓜，一手提着个大包。 欣欣，你怎么来了啊？ 徐母忙往外看，许梦欣就说， 别看了，就我一个人，我就是饿了，想回家吃饭。 兰香赶忙抱过许梦欣怀里的小西瓜，说道， 饭菜都有的，饭菜都有的哦。他哪吃得惯你做的这些呢？行，我去啊厨房炒几个菜。欣欣别着急啊，妈妈手很快的哦。 这么说着，徐母就进了厨房。兰香心下很是不愉快，怎么自己做的饭菜许梦安都吃了好几年了，他许梦欣就吃不得吗？ 那边的许父朝许梦欣招了招手， 坐坐。 爸。 许梦欣走过去，蹲在了自己父亲跟前，他的眼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 爸，我想跟你们住，那个家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 许母忙转身惊叹， 啊， 许家这是一团乱啊，李家这边呢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李林跟许梦安正为李静犯愁呢。 姐夫说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听他说完我总结了一下，不外乎是姐姐还想管着他，但是姐夫现在的身份地位早就跟姐不对等了，哪还能管得住呢？ 嗯，你说姐夫他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 哎呀，你可真够，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就非得是哪一方出轨啊。听姐夫那意思啊，他们俩早就有问题了，只是之前华华还没上大学，怕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嗯， 现在嘛，姐还住在家里，姐夫呢搬到另外一套房子去住了。 你说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了，中医馆姐夫在管，这些年他在里面投入了多少心血，说句不夸张的话，他这半辈子都献给了你们李家，要是离了婚，那咱爸的脾气，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姐夫从中医馆赶出来。说句不好听的，姐夫对医馆的感情比对姐的深，再者了，姐夫这一走，你们李家的家业怎么办？靠你姐还是靠你？ 哎呀，这李家长李家短的，你就那么喜欢把自己当外人啊？ 哎，我说李林啊，我要是把自己当外人，我在这儿跟你商量姐的事儿，你说犯得上吗？啊 啊！我就想知道，现在我们能做点啥？应该能做啥？ 许梦安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这样吧，我先找姐聊聊天儿。 嗯， 只是她未必会跟我说真话。比起这个，我倒是更担心她的身体。 是，我就怕跟我妈当年一样。 哎呀，不可能的。”李母当年罹患的是红斑狼疮，病故时差不多就是李静现在的年纪。许梦安走进李静住的客房，手里端着一碗面。姐，晚饭就吃这个了，你吃得惯吗？李静微微抬头，有些诧异地看着许梦安。只见许梦安笑着说，面是我做的，怎么了？你不信呐？ 番茄鸡蛋面吗？ 嗯，还加了点榨菜。那李林吃了吗？吃了，吃了两大碗。这碗你拿走吧，看着怪油腻的，我不想吃。许梦安连忙说，行，姐，我端走。对了，我刚才给姐夫打了个电话。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他都说什么了？ 姐，你先把面吃了，我再告诉你好吗？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话说许梦欣千挑万选的保姆叫阿山，事实证明阿山确实很优秀，来家几天不但把小西瓜照顾得妥妥当当，还颇受贾母的器重。老贾的一个客户送了两条丝巾给他，他带回家分别给了贾母和许梦欣。贾母嫌花色太艳，转手就送给了阿山。阿山推不过，想着不过是条丝巾，便收下了。可许梦欣不知道这些缘由啊，她看到阿山带着的丝巾，想起老贾送自己的那条，气得当场就发飙了，笃定阿山的丝巾是老贾送的。阿山百口莫辩，许梦欣偏又想起阿山是如何亲手教老贾给小西瓜洗澡，又是如何手把手的教老贾换尿布。对了，就昨天晚上阿山给小西瓜涂抹婴儿油的时候，老贾也凑上去了，两个人有说有笑，亲热得不得了。这阿山虽然年过40，可人家身材好啊，跟现在的许梦欣比起来，阿山简直充满了魅力。许梦欣越想越气，先是骂阿山，接着又跟贾母怼了起来，然后还打电话给老贾，让他赶紧滚回家，他要跟老贾离婚。 老贾接电话的时候正在公司开会呢，这不小心触到了免提，许梦欣的河东狮吼唤醒了会议室里每一个昏昏欲睡的人，然后所有人都被贾总跟保姆搞到一起的狗血洒得满脸震惊啊。人的忍耐那都是有限度的，老贾他也是人呢。老贾就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把这手机给砸了，然后甩门而去。其实老贾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公司老贾是没脸再待了，家里头呢他也不想回去，如果那个地方还能称之为家的话。从妻子怀孕到生产再到坐月子，直到老贾砸手机之前，他总是一忍再忍，付出了他能付出的所有。妻子从月子中心回家之后，一切都变得更为可怕。老贾提过 要欣欣去看心理医生，但是总是被许梦欣一句我没病给怼了回来。老贾本以为这许梦欣会慢慢的好起来，只要老贾继续对欣欣好。但是啊，也许正是因为老贾对许梦欣没有底线的付出，才叫许梦欣变本加厉。 老贾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电话也已经打不通了，得不到回应的许梦欣只拿阿山出气，阿山也受不了了，他一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保姆在哪儿找不到饭吃呢？他真的犯不着受这样的委屈。他把东西一放，丝巾一扔，什么都没说，就这样走了。贾母看着已经失控的许梦欣，急得没了主意，想到要给许家的人打电话，许梦欣不让，抱着小西瓜就往外跑，说是要回娘家。回吧，赶紧回吧，这哪是儿媳妇啊，这就是一个行走的祸害呀。 许梦安看着李静说道， 姐好吃吧？ 李静碗里的面已经不剩多少了，她甚至还喝了好几口面汤。吃饱了的李静面色红润了些，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你姐夫都跟你说了？是姐。也好，反正这种事啊也瞒不了多久的。别这样看着我，分居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不是什么弃妇，你不用可怜我。其实姐，我更关心你的身体，刚才你那样，李林和我都吓坏了。死不了了，要死也不会死在你家。姐，你非要这样说话吗？更年期的小毛病，急了就会这样。说着，李静拿出抽屉里的药。你看啊，这就是药店卖的几块钱一瓶的骨维素，镇静的，缓解更年期症状。我没得什么绝症，且得活着呢，搞不好啊，活得比你都长。那倒好，你活得比我长，替我管着李林，蛮好的。姐，我说孟安呐，这更年期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女人到了更年期，那就说明她老了。我只是不服老，不是有意瞒着你们。我总想啊，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姐，你做得够多的了，尤其是为了李林和我。听明白了，嫌我管得太多了。关键是姐，你选的窗帘这也太乡土了吧，这种花色不好找吧，你至少得穿越回十年前，那时候的窗帘店估计卖的都是这种，所以呢，在没有穿越的情况下让你给找到了，真心不容易呢。你损我？姐我不敢。你说孟安，人真的能穿越吗？我呀闲着看了几本穿越小说，真带劲儿，嗖一下就回到了古代。我不想回古代，回到我20来岁就可以了。许蒙安笑了，姐，谁都想年轻，可是人都会老嘛，早晚有天我也会更年期的。 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然后李林走了进来，他挤眉弄眼的示意许蒙安出来说话。 有什么就在这儿说，你这是怎么了啊？ 李静看着弟弟，李林无奈极了。 刚才云姐打电话过来，说欣欣在爸妈那边又大闹了，还把熊熊给打了。 小姨疯了，小姨真的疯了。李云姐不懂熊熊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小姨要下这样的狠手。两个孩子本来在屋子里玩游戏都挺开心的，李云杰提出再玩半小时就去写作业，熊熊也答应了。等小姨吃饱饭进屋，熊熊也没干别的，就是多看了他一眼，他就发脾气了。小姨问熊熊，你看着我干嘛？别说熊熊懵了，连李云杰都懵了。熊熊无措地说，我没有啊，我现在是不是变得特别特别丑了？ 熊熊和李云杰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没有，没有。 小姨脱下外套，里面是一套松松垮垮的睡衣，她伸手拨弄着长发，两侧腰间就露出了一截子的白花花的肉，那些肉耷拉着，跟现在的小姨一样，像是都泄了气。李云杰试图移开自己的目光，但实在无法移开。小姨真真切切变了，变胖了，变粗鲁了，她的双下巴，她的小雀斑，还有她腰间的肉，她一直在冒汗的额头，所有所有的这些都跟过去那个小姨搭不上边。 熊熊的小脸上也满是惊诧，他张着嘴都快被吓哭了。 小姨忽然撩开了睡衣，露出了她的肚皮。 那我再给你们看个好东西，这就是代价，这就是当妈的代价，瞧见没，她像不像个丑陋的大橘子，那这里还有着疤呢啊！ 熊熊尖叫了起来。 啊，你走嘛。 李云杰赶紧抱住熊熊，遮住他的眼睛。 小姨，你在干什么？我求你了，你别这样。 小姨走到两个孩子面前，用力拽过熊熊，劈头就是一巴掌。 这都是生你们生的，你为什么要怕？你嫌我丑了是不是？ 李云杰一边呼喊着外婆，一边使劲推开了小姨，拉着熊熊就跑。两个孩子跑到了储藏间，李云杰把门给反锁了，熊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李云杰抱过小表弟， 熊熊别怕，熊熊不要怕。 他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疼吗？我不疼，就是姐，你告诉我，我妈她怎么就疯了呢？ 这个问题李云杰无法回答。许梦安、李林和李静赶到许家小院时，许梦欣已经砸掉了所有他能砸得动的东西。许父急得都快昏过去了，那许母毕竟年岁也大了，根本拉不动许梦欣，况且他怀里还抱着小西瓜呢。至于兰香，踩到了许梦欣砸碎的瓷器，左脚趾鲜血淋漓。兰香看到许梦安，哭着嚷嚷： 哎呦，作孽呀，真当是作孽呀，这么好的日子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啊！ 李静突然喝道： 别嚷了。 许梦安看到全身都在哆嗦的父亲失控的落泪： 爸，爸没事的，我们来了啊。 大姐，我后悔。 许父说的是后悔，他后悔自己对小女儿太过宠溺，把她惯成了现在这副样子。许梦安柔声地说：没事的爸，不是你的错。 那李静正指挥着李林： 先把你爸妈还有小西瓜带回卧室，让云杰和熊熊也过去，跟他们说好好在卧室里待着，轻易不要出来啊。 哎，好。 李林自是忙不迭。哎，云杰呢？熊熊呢？ 两个孩子听到外头有动静，连忙跑了出来。 妈，大姨。 这两个孩子都抱住了许梦安。看着两个孩子，许梦安的心都碎了。 别怕，没事的，云杰呀，你做得很好，熊熊你也很勇敢。现在你们先去陪外公，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了，你们再出来好吗？ 嗯，我爸呢？ 其实许梦安一直联系不上老贾，只能说，乖熊熊啊，爸爸公司有事，晚一点回来的啊。 李静说道： 孟安，你也去陪他们啊。姐，我…… 许孟安感到为难，他不可能对自己的妹妹不管不顾。此刻许梦欣霸占着客厅，还在里面砸东西呢，一边砸一边威胁着众人： 让他们不要靠近他。李静看起来非常淡定。 孟安啊，你现在是孕妇，你要相信我和李林。欣欣这里我们能搞定。 李林也说，是，这姐什么场面没见过，她可以的啊。 好、哦、谢谢姐。 等李林把一干人等安排妥当，就护着李静到了客厅。许梦欣捧着头发讪笑着， 许梦安呢？她不来救火了？不行啊，她可是我们这个家的顶梁柱，救世主白莲花，她不来怎么行啊？她不来我们这个家就要毁掉了。 李静问道。 所以许梦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不知道，如果非要回答，我可能想去死一死。 李静拍掉了沙发上的不明碎片，他自己坐下，又转对李林。 啊、哦，你站着干嘛？你也坐。 许梦欣叫嚣着， 你们滚。 这时候李静继续问他， 别呀，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既然你刚才提到你不想活了，那我问你，你有确切方案了吗？ 许梦欣被问得傻眼了。 暂时还没有。那我提供几套给你做参考啊。对了，我先说明一下，我嘛祖上行医，我爸我老公那都是远近闻名的医生，这方面我懂得比较多。还有你姐夫李林，他研究的是殡葬学，就是研究人死了之后的那些个事儿。可以这么说吧，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俩都是专家，知道吗？ 许梦欣被这番话给气坏了。 你有病你！我家开医馆的，这种事儿见多了。我列几个，什么跳楼啊、跳河啊、割腕、喝药，你比较倾向哪个？嗯？ 许梦欣的脸涨得通红。 我喝药。喝药啊？喝药我见过。上回有个女的跟老公吵架，就是喝的百草枯。不过呀，这百草枯这种农药喝下去一时半会儿可解决不了问题，它就是慢慢的要把你的肺纤维化，寸草不生嘛。哎呦，那女的喝了才不到小半瓶啊，送去医院折腾了快半个月才没的。中间她家属来过我们医馆，说西医那边宣告没救了，让我们想想辙。我们又不是卖仙丹的，肺都烧坏了还怎么想辙？最后啊，那女的一天天一点点呼吸越来越困难，每一秒钟都在后悔，后悔当时太冲动喝了药。然后她…… 许梦欣听到这儿已经瘫倒在地了。 别说了，别说了。老妈一来，李云街就安心了。外公吃过药，情绪终于稳定下来。外婆大概是累了，靠在床沿睡着了。兰香表姑的脚趾头包扎好了，正哄着小西瓜入睡。老妈一手拉着李云街，一手拉着熊熊，柔声安抚着他们。 熊熊的眼神里仍然带着恐惧。 大姨，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太可怕了。 许梦安想了一会儿才对熊熊说， 你妈妈她呀病了，这个病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就是她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就好像…… 熊熊接过了话茬， 就好像我妈妈被恶魔封印了是吗？ 嗯，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帮她把那个恶魔赶跑。 李云街忍不住看向老妈的肚皮。 妈妈，生完孩子真的会那样吗？小姨的肚子…… 有的会这样，有的不会，那叫妊娠纹。因为肚子里的小 baby 每天都在生长，慢慢的就把妈妈的皮肤撑开了。撑开的皮肤啊，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弹性的。 太可怕了，真不懂他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 熊熊啊，对女人来说，生孩子是权利，养育孩子是义务，而且呢，孩子是父母感情的结晶。 许梦安说得很有耐心，但是他并不确定孩子们能否听明白。这一片狼藉的客厅里，许梦欣瘫坐在地上，李林想去扶他，李静冲李林直摇头。接着李静坐到许梦欣的身边。 欣欣啊，你要真的不想活了，不管他们什么态度，反正我是不会拦着你的。只是嘛，你再仔细想想，你一走，你家老贾还年轻，肯定是要再娶的。前脚轰轰烈烈送你走，后脚就给俩孩子找个后妈。他敢？他敢不敢的，你不是都已经没了吗？还能化成厉鬼不成啊？大家都是女人，我说句掏心窝的话，你也好，你姐也好，包括我啊，都活得很不容易，哪有什么顺风顺水的，不过是遇到了坑，不小心掉下去，再爬上来往前走几步了。那要是爬不上来呢？我们都向你伸手了，可是你呢？你反而捡起坑里的小石子砸我们，看你砸的，你爸气你妈急。还有熊熊，多大点的孩子，人又没做错什么，听说你上手就是一耳光。还有你姐，这怀孕都四个月了，非要赶过来，生怕你出什么事儿。好，这些人你都不在乎，你都无所谓。那小西瓜呢？孩子还在吃奶啊？ 我就是累，我真的是太累了。 我知道，我也生过孩子，这算是过来人吧。啊、嗯！说着，李静拉过许梦欣的手，转头示意李林去倒水。我当时难产，差点没死过去。你要不信，可以问李林。 我没不信。 这生过孩子的女人呢、啊，那都是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像你还走了两遭。我觉得呀，你比我强，真的，姐没哄你。你看，咱俩这样不是聊得蛮好的吗？你听我去劝，好日子在后面呢，千万别想着一了百了。 许梦欣低着头， 我也没说要去寻死啊。 这时候，李林把水杯递给了李静，李静将杯子放到许梦欣的嘴边， 那喝点水润润嗓子，哇哇一晚上了。嗓子都哑了吧？ 许梦欣接过杯子，猛地灌下了半杯水。 嗯。那，现在你告诉我，你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个坎儿是什么？你说出来，我才能帮你啊。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什么都做不好，而且我现在整个人都变形了，老贾肯定不喜欢我了，还有熊熊。我在熊熊眼里一直是最漂亮的，也是他的骄傲。 李林说，之前他给老贾推荐过心理医生，你不愿意去看，有这事儿没有？ 我没病。 要我看呢，你的问题就是产后抑郁。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你就不得安生。还有啊，你边上这些人也都不得安生。丫头，别倔了，要是所有心理问题靠发发脾气、砸砸东西、打打孩子就能解决，还要那么多心理医生干嘛？专业的问题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解决。 这时候李林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掏出手机一看，是老贾。 赶紧接啊。 许梦欣这会儿倒是急了。 李林接起电话，语速飞快。 哎，我说老贾，你在哪儿呢？啊，好好，我这就来啊。 李林挂断电话，对许梦欣说， 老贾人就在门口呢，我去开门啊。 等李林跑出客厅，李静搀起许梦欣，走，姐给你收拾收拾，脸皮都哭皱了。 姐，你这人其实蛮好的。 那当然了。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